他的病啊，可就因为呀、啊、那一晚上啊，才得下了相思病，就有口也难长。如今找到病房，把病探望，那张先生他言道，病入膏肓，你小姐他若是前情不忘，该心呐、啊，你请他倒在书房。你小姐他若是把这良心埋散，我的病啊，哎，一定要命丧无常。说一句，叹一声泪如雨浆啊，提起来你母女她同得了肝肠，且慢说呀，有情人就伤心难讲。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算挺大。 出不去了，要快说端详啊。 我那女儿被你领坏，老身岂能与你甘休罢了不成？红娘走来。 来啦！ 胡天飞儿上前问根源。

就去在那你情愿把小姐许配姻缘呐，有有啊老夫人。 张生，一个小命有，二个一得报得，三个言不失信，四个一意自信。老夫人心事大定，岂不以怒言为长尺乎？ 你个蠢材，说的倒也干净啊！ 嗯，干净挨了一顿打。我要是说的不干净， 我若扯他当官念力，一来怪老身的家规不严，二来相夫的生命也是难保啊。哎，今天这事就由他们了吧。哎，红娘 哟， 去唤那亲手见我。 哪一个呀？ 张生，那张生。 哎呀，老夫人，那我不敢去了。老夫人， 为何不敢去了？ 我要是去了，你又给我传递消息了，这不是往前走着伸手不见了？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 明夫人，